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我是古月，有很多美丽又美好的事物存在于世间，需要我们去寻找。此刻，让我们展开一次时光之旅，在歌声中一起寻找美吧。 乘风向着朝阳，迎着晨风，追着春天飞。 我们为了寻求美， 歌曲《为了寻求美》是上个世纪90年代范琳琳、屠洪刚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，它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。这种美不是外在美，而是内在的，由人们创造出的内在美。就像接下来这首歌《美丽的心灵》一样，它歌颂的是心灵美。 我 歌唱你美丽的心灵。 俗话说得好，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在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就是要有爱心和乐于助人的可贵精神，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人都得到热心的帮助，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。送上一曲《世界需要热心肠》。 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道路多曲折，人生道路又漫长，谁也难免遇到险阻，谁也难免遇到忧伤，只要你我热情相助，路途也会变成晴朗，只要你我热情相助，路途也会变成晴朗。一句知心话语也许胜过万句美景，一声亲切的呼唤能有起死回生的力量，干旱的土地需要泉水，有效禾苗需要太阳，为了一切都能好，世界需要热心肠，只要你三个庄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为了大家都幸福，世界需要热心肠，为了大家都幸福，世界需要热心肠。 记忆的唱片，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寻找美。1999年，年轻的羽泉组合推出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《最美》，同名主题歌清新自然的风格立刻吸引了歌迷。你在我的眼中是最美，这种坦率直白的歌词让很多年轻人倾心。 Baby， 为了这次约会，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，准备了12朵玫瑰，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。 你的美无声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 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，送你的是二朵玫瑰，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？ 你的美无声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 Baby 这次动了情，彷徨失措我不后悔。 中有各种各样的美，有时美还来自人们的相互扶持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互相帮助的。今天我有困难，你帮助我；明天你有困难，我帮助你。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和谐温馨。当朋友有难，你挺身而出，说一句“别怕，有我”的时候，这时你在他心目中也一定最美。 朋友们之间，我总最沉默。 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曾有一句歌词，人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、交流和沟通会让我们的生活踏上幸福快车。来，一起在歌声中和美相会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你看你不开心不快乐还皱起眉头，你对我诉说着你商量能解决的问题，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，爱悠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，你哭着说情缘已尽，